是说一句好久不见。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 九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清华大学广播台， 大家好，我是 北京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中国人民大学广播台， 大家好，我们是北京师范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北京邮电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中央戏剧学院中戏之声校园广播台， 我们是华北电力大学广播台， 这里是北京化工大学广播台， 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九八二盛夏绽放，热力开播。 春天骑单车，草绿了；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 时光荏苒，无怨无悔。 九八二青春联盟， 温暖你我，留住每一寸光阴。 各位同学们 ，Are you ready？ 留学之旅马上开始。 伦敦的大本钟， 巴黎的埃菲尔铁塔， 纽约的中央公园， 悉尼的歌剧院， 东京的朵朵樱花， 打造留学领域的私家神探， 尽在青春联盟周末特别版。 海外高校情报站大幕正在开启， 王爽、 乐陶主持。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周的青春联盟周末特别版海外高校情报站。那么最先来进入到我们的第一个板块，最高机密高校大事记。 第一条我们来关注的资讯是2018年英国的高等教育调查公司简称 QS 的世界大学排名公布，中国高校排名耀眼。6月8号英国高等教育资讯和分析数据提供商 QS 发布了最新的2018世界大学排名，这也是 QS 第14次发布了世界大学的排名。本次排名呢，一共囊括了来自全球的959所大学，其中麻省理工学院连续6年位列本排名的榜首，斯坦福大学和哈佛大学也同样保住了排名第二和第三的位置，去年排名第5的加州理工大学更进一步位列第4，因此榜单上的前4名大学全部来自于美国，排名第5到第8的则全都由英国的大学包揽，依次为剑桥大学、牛津大学、伦敦大学学院和帝国理工学院。美国芝加哥大学较去年也是进步了一位，位列第9，而去年排名第8的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则退居第10，但是仍然是前10名中的唯一一所非英美的高校。拥有本次排名百强大学最多的三个国家分别是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分别有31所、16所和7所大学进入了前100名。可以看出美国大学的整体实力仍然具有压倒性的优势。与此同时，排名中的76所英国大学中有51所相较去年的名次有所下降。 QS 分析认为，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财政的支持减少、兼职教师增加、脱欧等所带来的负面的影响。同时啊，其他国家的高等教育水平也在不断的提高。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的榜单中共有6所中国大陆地区的高校进入前100名，相比于去年增加了2名，成为进入百强大学最多的亚洲大学。这2所大学分别是前进了23位升至全球排名第87的浙江大学，和上升了7位位列全球第97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其余4所分别为排名第25位的清华大学，并列38位的北京大学，排名第40位的复旦大学和排名第62位的上海交通大学。相比之下，日本和韩国各有5所大学进入世界100强，新加坡尽管只有2所进入百强，但分别位列世界第11位和第15位，为亚洲排名最高的2所高校。 此外，在今年的排名中，理工类大学表现更为突出。排名前20的学校中，加州理工、帝国理工、南洋理工、洛桑理工排名均有提升。荷兰的代尔夫特理工大学进步了8位，排名世界第62，这也是该学校在2005年后首次超过阿姆斯特丹大学，成为荷兰排名第一的大学。QS 世界大学排名主要从6个维度对大学进行打分，以下是2018版 QS 世界大学排名所参考的各项指标及其占比，来看看其中的算法标准。学术声誉占比 40%， 雇主声誉占比 10%， 师生比占比 20%， 教师引用率 20%， 国际教师的比例 5%， 国际学生的比例占到了 5%。 继续来关注资讯，美国高薪实习公司的25强又是哪些呢？夏天即将到来，对于很多的美国大学生来说，脑子里面浮现的除了是夏日的赞美歌以外，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实习。那么问题就来了，美国的实习哪家公司强呢？根据美国网站玻璃门发布的全美实习薪酬最高的25家公司的名单，去年夏天有25家公司平均每月为实习生支付$4,500的实习薪酬。如果以年收入来计算，实习生们的收入将会超过$54,000，按照今天的汇率来说就是36万人民币啊。据了解，该排名根据用户过去一年提交的薪资报告以及公司提供的年薪中位数作为评价标准，如果中位数相同，则根据实习生给出的评价和反馈衡量高低。值得注意的是，提供高薪酬的 Top 25公司中23家均为科技或者和科技相关领域的公司，只有排名第三的埃克森美孚和彭博社例外。并且呢，银行支付给实习生的薪酬大多呢都不如科技公司。德意志银行支付了$4,640，美洲银行垫底，平均每月只支付$4,570。下面让我们来一起看看这些出手如此豪放的大公司吧。 排在实习薪酬第一位的是脸书，那么脸书稳居第一，每月的月薪中位数达到了$8,000，甩开第二名一大截。如果按照年薪计算，相当于$96万的薪资，几乎是美国员工工资中位数$5.13万的近两倍。在网站玻璃门的评论中，一名实习生说道，脸书公司既有有趣的实习项目，也有令人惊叹的薪酬福利，就是长时间的工作让人有点心累。除此之外，唯一的危险之处还在于公司的完美福利会让你觉得你完成的工作还远远不够。排在第二的是微软公司，微软的实习生每月薪资为$7,100，位于第二名。多名玻璃门的网站用户高度赞扬了微软的实习生活，表示强烈的推荐。第三名，埃克森美孚。埃克森美孚这次的排名第三，这是前十的榜单中唯一一家的非技术公司，实习生每月的平均工资为$6,507。根据网站提供的信息，埃克森美孚大部分实习生的招聘安排在秋季，但在财务和技术方面有专长的学生仍然有工作的机会。同样有用户反馈，工作环境令人激动，只是上班的时间实在是有点长。此外，排名在4到12名的公司包括第四名赛福时，第五名亚马逊，第六名苹果，第七名彭博资讯，第八名 Yep，第九名雅虎，第十名微瑞，第11名谷歌，第12名英伟达。 我们再来看一下榜单总结，正如榜单里所显示的，的确在美国不少的实习生得到了非常高的报酬，但薪资呢绝非是考量实习去处的绝对标准。当实习越来越多的被企业采纳为聘用新员工的一种有效方式之后，对于实习生来说，除了报酬之外，实习所带来的价值将更为重要。通过实习能否帮助自己获得现实世界的经验，成长为合适的人才，挑选的公司是否能够提供丰富的经验，给予真正的社会实践经验，刺激自己为建立更加成熟的思想而努力，这才是实习至于我们真正需要思考的。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国外大学睡眠时间最少的专业排名，看看你的专业中枪了吗？今年某网站上挂出了一张美国最缺乏睡眠的大学专业排名，按照不同专业学生的平均睡眠时间来排列，其中建筑学名列第一，专业学生的平均每天睡眠时间为5.28个小时，其次是护理专业和生物化学。在美国，大学生们经常会碰到睡眠不足的问题。乔治亚大学健康中心的数据表明， 美国大学生每晚的睡眠时长在6到6.9个小时。某网站统计了美国各州大学生周一到周五的入睡时间，结果显示女性为晚上的12:23，男性是凌晨的1:02。在位居前十的专业里，竟然大多数都是艺术创作类的专业，而没有见到商科、工科那些相对在留学生中比较热门的专业。看来有些专业看似轻松，可学起来却没那么简单。到底是怎么样的学业负担会让学生们废寝忘食呢？6个小时睡眠外的时间都去哪儿了？让我们来看一看这个睡眠最少排行榜的详细情况。 排在榜首第一位的专业是建筑学。美国大学的建筑学专业的确是出了名的不让人睡觉的专业，必修课程包括了建筑理论、结构、科技、历史、物理、微积分等，而且想要成为注册建筑师，学生们必须在国家建筑鉴定委员会（简称 NAAB） 授权的学校拿到学士或者是硕士学位，并且呢还要通过建筑师的注册考试。资料显示，建筑系的同学们在完成日常课程的基础上，还要在工作室里完成大量的项目，因此对他们来说，熬夜通宵啊都是家常便饭。排在第二位的是护理专业。不要以为护士们只要把科学知识熟记在心就可以了，考虑到护理工作和病人密切相处的工作特征，护理专业不但要求上生物、生理、药理，还包括了心理学、行为科学和社会学等等。排名第三的是时尚设计。不要天真的以为学服装设计只要画画、设计图，用电脑搭配搭配衣服就行了，一定是小时候时尚类的节目看多了。排名第四的是音乐学专业，排名第五的是电影制作，排名第六的是历史专业，这些专业的睡觉时间都通通不足。 好，以上就是本期最高机密高校大事记的全部内容了，不知道你从中学到了多少呢？接下来会是我们的金手指板块，将有神秘的嘉宾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欢迎你继续收听。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青春联盟周末特别版的金手指板块，我是主持人王爽。 我是乐桃。 那么今天的金手指板块呢，我们仍然是有一位这个神秘的嘉宾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没错，他呢叫做刘梦阳，本科呢是对外经贸大学毕业，研究生在美国的密歇根大学学了体育管理专业，现在呢是研究生一年级在读。梦阳你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我叫刘梦阳，然后现在是在美国密歇根大学研究生读一年级，刚刚现在是暑假。 所以暑假回国来实习了。 对对，因为我现在所学的专业是体育管理嘛，这个专业在国内不是那么的热门，然后我想就是假期能够更多的来经历有关体育方面的工作，所以我现在就在国内进行了这样一个相关的实习。 孟阳，你是特别爱好体育吗？ 对对，因为我是在高中和大学的时候都是为我们学校的校队打篮球。对，所以说是有一定的这个运动的经历的。然后同时呢，我也是一个非常狂热的一个篮球的粉丝，特别是 篮球爱好者啊。 对， 那你是因为这个喜欢体育，所以说才从这个本科专业是学对外经贸的， 对， 经济的是吗？ 国际贸易， 国际贸易啊，国际贸易。然后从国际贸易这样一个专业，然后完全的跳出来，跳到了体育专业。看来你也是对体育非常的热爱。那我们来聊一聊这个你在这个密歇根大学的生活吧。然后你觉得在这个美国读大学，他们的学术环境啊，还有生活氛围上面，就是有没有一些比较好玩的、比较有意思的，跟听众朋友们一起分享一下？ 好，首先我先来谈一下学术方面，因为我是在这一年中呢，我们大概是有上了7门专业课左右。那么这7门专业课都是跟体育产业相关的。那我觉得美国在就是学习方面跟中国最大一个不同，就是它更多的就是成绩是基于你的态度，并且它的更多它的考试就是答题的那种考试所占的分数比重是相对较少的。它更多的分数的比重是占在那种那种做 presentation， 我们说这个词就是你去展示，或者说做一个案例啊、分析啊这种的，是一个比较发散性的。可能这个一个大作业可能是有15页到20页的这么一个论文，但是呢，里面的内容并没有说规定你一定要有一个什么样的格式或者什么的，更多是看你有没有发散性的思维，你有没有真正深入去做一个研究。比如说我们有一门课叫体育产业金融的这门课，然后呢这门课有一个大作业，就是说让你从 全世界任何一个职业体育队选择一支，然后对他的这个财报进行分析，然后呢去给他提出一个未来怎么着更多去创收这么一个方案，然后大概是15页到20页的一篇这么一个报告。 嗯， 那我觉得因为我本科的时候也学过金融类似的课程嘛，然后我觉得那个时候所有的考试就是以答题为主，那么他这种模式也有一个好，就是说它给你打下了更好的基础，因为是本科、本科时候，对，更多是要基础，对，所以我觉得现在到研究生了，更多是研究，所以说他会，美国这边会给你更多去发展自己的那种潜力的这种机会，让你去研究你更感兴趣的东西，所以我觉得都是非常有用的，但是不同阶段他们就是不一样的。 刚刚孟阳其实提到了基础这个问题啊，就是其实在上节目之前我看到孟阳跟乐陶也聊了几句，他们都说到就是他们两个其实在高中的时候都准备过留学这件事情， 对， 但好像最终都没有在这个读本科阶段去到一个国家去留学。我想问问你们俩都分别是怎么准备的，为什么最后没有成型呢？ 说实话，因为我天生呢就是理科比较差，然后呢因为我的数学比较差，但是我的英语和语文都是属于比较好的程度。当时呢也是想准备出国留学，然后呢就来北京学托福。当我第一次考完托福以后，当时的成绩并不是很理想，但是当时我还高一，然后等离出国还有两年的时间，我 高一就已经考托福了。 对，没错。然后呢我觉得当时时间还很充足，但是我家中有挂念我的老母亲，不是很想让我出国。后来我妈就觉得就是孩子还没有成年就已经去到了大洋的另一边，然后她非常的心疼，于是就选择了别的专业，然后选择了中国的高考继续学习。 嗯，那孟阳呢？ 我当时也是在高一和高二的时候分别考了托福跟 SAT。 嗯， 然后我当时托福最后考出来是大概93分，然后 SAT 是1800分，然后都是只考了一次，所以那个时候其实这个成绩还可以，因为我的 算是一个中上的这样的水平。 对，因为毕竟是第一次，但是我母亲就觉得因为还是太小，然后就觉得如果说你继续考下去的话，可能要占用你高二更多的时间。那假如说你最后的成绩仍然没有说达到一特别理想的状况，可能你对你高考来说的话，你高二的很多时间就浪费了，这个就有点冒风险。 嗯， 而我们全家都是比较保守的，就是 风险规避者。 对，所以我们就选择了一条更保守的道路，那就是本科现在国内的学校上，然后呢高三高二下学期到高三呢全力的去复习高考。然后我现在觉得这个决定其实是正确的，因为我觉得国内的本科四年它给你不仅是打下基础，而且是更多的让你去了解了这个社会，因为我觉得中国毕竟人多嘛，资源有限，所以竞争比较激烈，所以本科四年其实是锻炼了你这种在一个相对一个小社会嘛，大学咱们都说是一个 小社会， 社会 对， 在这样一个环境里去让你锻炼你这种如何能够从更多的同学中脱颖而出的那种能力。然后呢你经过这种锻炼之后，你再到美国去读研究生或者去发展别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自己可能很有自信。而我觉得可能本科就出国的话，很多同学他会这么选择，但是我觉得如果对于我个人来讲的话，可能或许我觉得我到那边可能就不知道要干什么，因为刚刚从高中那个环境里出来的话，我没有经过一个像走入社会的那么一个过程，我就直接到美国那么自由的一个国家去的话，我觉得对我个人来讲是有更有挑战的，所以我没有这么选择。 就是没有经历高考，没有在国内读大学，可能也是一种缺失。 对， 我自己是觉得是有一定缺失的。对。 那么聊完了这个美国的这个学术环境以后，我想再问问你这个美国的生活环境，因为我也是无缘出国，当年也是抱有遗憾无缘出国，想问问你，就是他们说在美国呢都是中国人和中国人玩，美国人和美国人玩，很难的去融入当地的学生环境，因为你们那个文化呀生活差异呀毕竟都有不同，你是到了美国以后如何很快的和他们融入到一起的呢？ 首先我得说，就是刚才你说的这句话其实并不完全是错的，它其实在某些方面确实是有一定很难融合的文化的地方，比如说就是老外的这个所谓的 party。 就是我们学校是这种在这种小城市的一个很大的学校，也就是说大概全校有五六万的学生，所以说大概每个周末都会有很多的 party。 但这种 party 呢它基本上是以 学校的兄弟会或者姐妹会为单位来组织的。 什么叫兄弟会和姐妹会？为什么要分性别？ 这个就是美国大学生的一个 特殊的， 对，一个 特殊的小团体。 对，就是他们不同的兄弟会，他们有不同的标准，可能有一些兄弟会都是需要很严格的选拔，甚至很刁难你的这种选拔，包括 比如说有什么样的标准。 比如说我就听说我有一个大一的朋友也是在我们学校上学，然后他想去参加一个兄弟会，然后第一项对他的考验就是这波新来的想要参加兄弟会的人让他们在冬天的时候半夜去到我们学校的一个墓地里面走，一直要走到天亮才能出来， 就要测试一下胆量。 对 对, 对，然而这只是第一关，所以说这是美国他们白人的一种算是娱乐精神也好，但是 特殊的一种接纳朋友的方式。当你从这个墓地里面走过，经过了我们的考验以后，你就是我们的兄弟了。 对， 说明你的胆量够了。 对，那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包括我那个同学，他最后就放弃了，因为我们可能对于这种挑战，我们会觉得不太能接受。对， 为什么？ 所以说，在这一点上来说，这种文化差异，我觉得是很难弥补，而且你如果非要去融合这个文化的话，就意味着你要放弃一些你可能中国人与生俱来的一些品质或者素质。 对， 所以 有的时候， 比如说我觉得可能我们会觉得你去参加一个社团也好，你参加一个组织也好，大家应该是互相欣赏的，而并不是说我一定要死乞白咧的去加入进去。我觉得这是很多中国人的，因为大家有那种心气儿吧， 有那种清高的那种气 质。对对对，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中国人大家都讲究，就是说我想要就是说得到大家的认可才能，然后你们是真的认可我，你们愿意让我加入到这个组织中，而并不是说我要把你们就是所有的要求的这些刁难的要求都做到之后，然后你们就愿意接受我，我才去，好像就是姿态很低的样子。 中国人的交朋友都是互相仰慕，但是他们这个呢，要进入这个团体就要过五关斩六将， 没错， 就是有点像在游戏中要去过关打怪的感觉。 对， 打完了这几关以后，你才可以是我们的兄弟。 没错， 其实姐妹会也是这样的，然后 没错， 他们也会给自己的闺蜜，就是想变成他们的闺蜜，你也要经过各种各样的女生的考验。 但是如果是就是中国的小朋友可能刚去的时候就会觉得这是不是专门针对我的一个刁难， 会有 这种 感 觉， 直觉上会觉得那我为什么要去。 对, 对， 没错，但是也有一部分兄弟会他可能是以学习为目的组建的，这些兄弟会可能就更加的有益身心。比如说我有一个朋友，他就是参加了，他本科不是我们学校的，但是他就在他的本科的学校参加了这样一个以学习为主的兄弟会。对，没有这些。 那这个兄弟会的标准是不是那这个兄弟会的标准是不是做完这几道题做对了以后你就是我们的兄弟， 或许 以后你就不是我们的兄弟， 或许还是应该是有一些标准的，我觉得 都有这个入会考试。 对 对 对。那么他们这个 party 呢，就是以这些兄弟会姐妹会他们可能互相会组织活动。那可能在我印象中很多就是天不是很冷的日子里每个周末都会有，然后在我们那个小城市里面有很多大房子都是兄弟会姐妹会住的房子。他们就是从 在一起， 对， 在一起开 party 都在 草坪上啊，房顶上啊，到处都是人在唱啊跳啊。 就是这些都是我们在美国的青春系列电影里面能看到的。 没错， 是 真实的，是真实的。 对对对，然后都是源于真实的生活。 没错没错。 那我刚才问的那个问题就是你到了美国以后会有这个，你会加入中国的兄弟会吗？就是中国人会聚在一起玩吗？就是我们都是本地的，比如说我们都是北京的，我们天天聚在一起玩，到时候呢和一些白人啊，就是和美国本地人啊，他们就没有很多的交流。 我觉得中国人首先在那边大家不会以在国内的地域来去拉这种小团体，那么大家更多的是以爱好，比如说我在那边我也爱打篮球，然后我们学校也有很多爱打篮球的中国人，那大家平时周末啊没事啊一起打球，大家就变得很快相熟了，然后会一起玩，一起吃饭什么的。那么当我们去体育馆的时候也会有一些外国人，他们也经常每天都来，那大家也会跟他们一起玩，也会可能一段时间之后也会很熟。 但是我很好奇的是，就是在打篮球这种事情上，比如说亚洲人和欧美人在体力上或者说身高上能打到一起吗？ 会有一定的差距，但是 对， 俗话说得好，体育无国界嘛， 没错， 靠体育交朋友也是正常的。 而且在美国他们竞争性其实不强，平时打的话就不算运动员的话，如果只是普通同学玩的话，他们更多的是想享受这个过程，所以说有的时候你会看到可能几个两米多的黑人身体素质特别好，可以 大风车扣 篮 啊这种都有，但是他们在打的时候他们仍然乐意去传球啊、去分享，让所有人都参与进来、 就是大家不会那么的就是霸占，因为自己的优势而霸占这种场地。 对，没错没错。所以说在美国打篮球其实是很少会出现那种摩擦呀什么的、其实很少。对， 这还挺好的。 而且啊，不要看 NBA 都是两米高的大个子，其实在美国呀打篮球的人啊也不都是大高个。 没错， 其实他们也有很多跟我们黄种人一样也不是特别高，然后身材也特别瘦弱的人也要参加这个体育运动、然后大家一起享受这个过程。 是不是通过一个运动或者自己的一个兴趣去融入这个国家或者这个学校会非常的快？ 没错没错，就是你当你有一个运动你比较感兴趣的时候，你经常去参与的话，你会遇到很多就是跟你爱好相同的人，然后你们在聊天的过程中，因为一开始中国人的语言肯定是一个问题，因为你不是本土的，你的语言永远没有说本土说的那么好。但是当你们有一个共同的爱好的时候，尽管你的语言可能并不是很流利，但是老外仍然会愿意听你说，因为他也想听、可能他想知道中国的篮球是什么样的，可能他想知道中国人在国内在中国怎么打球啊，或者说平时怎么看球啊，所以说他会愿意跟你聊下去。而聊聊多 了，他们来说中国人就是外国人。 没错，他们也很感兴趣的其实。 其实刚才乐陶也说他其实也在这个本科阶段出去交流过。 对，没错。 我不知道你去交流的时候有没有觉得这些就是适应上，生活的适应上有一些什么问题，或者说有点别扭的地方。 当然有啊，就是也闹了不少笑话。然后因为他们说这个老外啊见了面以后第一个要先聊天气，对吗？然后没什么话聊，要 这不是英国人的习惯吗？ 其实都差不太多了，大家都会说就是聊一聊天气。有一天打球呢，然后呢就跟几个外国人朋友一起打球，然后呢真的没有什么话说，就大家都还很尴尬，气氛一度是冷场状态。然后我说，有朋友说了一句 So hot。 So hot， 对，好热啊。但是呢，我们知道 hot 还有性感的意思。 好辣、 对， 形容辣妹的。 有一个黑人朋友，然后说 me， is it me？ 他 在说我 了 吗？对，他想多了。就其实呢，关于这个外国人， 比刚才没有话的时候还要尴尬。 对对对，这个外国人呢和中国人关于这个语言上的交流，其实真的出过不少的好玩的事情。就比如说前两天我朋友跟我讲。在北京遇见了一个老外，老外用一口生涩的中文问他天堂在哪里，然后呢他说真的，他开始用英文跟那个老外交流，然后老外说 Where's heaven， 就是天堂在哪里。Heaven 天堂，然后朋友真的不知道北京有这么一个地方。直到后来啊，老外拿出了那个谷歌地图以后，我朋友才知道他想去的地方叫天坛。 就是他不知道天坛怎么翻译。 对，然后他然后别人说天坛，然后他可能就继承了天堂。问了别人以后又翻译成了英文 Heaven、 太恐怖了。如果 把人吓一跳， 真的是很恐怖。所以其实刚才孟阳也有说那个他觉得他自己在适应这个国外的生活方面是比较得心应手的，不知道你有什么窍门没有？ 我觉得就是我适应算是比较快。那我觉得首先我觉得有几点。第一点就是说，我在选房子的时候，就是因为你到一个学校，你研究生嘛，作为研究生的话，你肯定是不能 住在 宿舍， 对， 你要住在外面。那你住外面的时候，首先我觉得你选房子的时候，我觉得没必要选在所有留学生集中住在的那几个地方。因为有的同学他可能怕一开始不适应，他会那么去选，可能大家都住某几个公寓，他可能他就也要一定要去那个地方住。那那个地方首先会很贵，因为大家都要去那儿住嘛。 对， 其次的话就是因为留学生扎堆住在那儿，那可能你一开始不适应，你可能就想要去更多的跟中国人去接触，那你就慢慢就依赖上了，你可能反而适应的会很慢。而如果你一开始把住的地方可能选在一个比较平民化的地方，比如说我住的那个地方是我的邻居三户人都是美国的白人的老奶奶， 就是比较本地的一个环境。 没错没错，然后我在我那个走路大概10分钟的范围里都没有碰到过中国人。所以说我刚到那儿的第一天，我记得就是当天晚上，我是当天下午到的，然后当天晚上睡个觉，第二天早上我醒得很早，没有时差，然后我就出去遛弯了。然后我遛弯的时候就遇到了很多 当地的人， 嗯， 然后他们早上也在遛弯嘛，然后他们美国人的习惯就是会跟你打招呼， 嗯， 跟你 say hi， hey， how do you do， 对， how are you， 然后 so hot， so hot， 那个时候应该不算 hot， 对，然后我就开始跟他们聊起来，因为我觉得可能一开始我对我的语言还不是很自信，那么如果当着其他中国同学的面我可能不好意思说，但是在那儿没有其他的中国同学， 嗯， 只有我跟这些外国人，所以说我就敢于去跟他们聊， 就是通过一个环境，嗯，然后强迫自己 去 融入， 逼一逼自己， 对，然后走出这个很舒适的这个区域，我觉得可能是一个尽快适应的一个好方法， 对，没错，嗯， 那我们上半段的时间差不多，我们先聊到这里，下面是一段小广告，稍后请您继续关注青春联盟周末版之海外高校情报站。 春天，骑单车，草绿了。 北京时间13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春天骑单车，草绿了； 夏天晒太阳，开了；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 时光荏苒，无怨无悔。 982青春联盟， 温暖你我，留住每一寸光阴。 欢迎回来，我是乐陶， 我是王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海外高校情报站金手指板块。那今天我们的直播间有一位就是正在读研究生的这个留学生孟阳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欢迎孟阳， 大家好，大家好。 孟阳刚才也谈到了他在美国就是融入本土的生活的一些窍门哈，然后不知道孟阳有没有交到怎么说呢，就是本土的这个外国朋友呢？ 我还以为你要说本土的女朋友。 那是不会有的，就是我是有一个外国朋友是有很多的，但是你要说最好的一个是有一个人，他其实对我来说是有一点有恩于我的那个意思，有一个白人，他就是在我刚到美国的时候我就想尽快的去打工嘛，因为首先打工第一可以拿到那个SSN 那个卡，就是美国的工卡，然后呢有了这个你就可以申请美国的信用卡，这是一点。第二呢就是打工也可以就是说稍微挣一点钱嘛，可以为自己家里稍微的那么减轻一 点 负 担。 对，第三呢打工也可以提高你的英语，因为你可以跟老外去聊天 来交流。 对，但是就是一开始发现，因为就是说作为学生的话你只能申请学校里的工作， 没错， 那么学校里的工作就是很多已经截止了，因为很多是他老外是在八月或者七月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去申请了，但是作为中国学生一般都是八月底才到美国，那个时候很多工作都已经满了，然后我当时就觉得不知道怎么去找，然后在有一天我就去我们体育馆打球，那时候大概是刚开学几天吧，然后就发现我们班里的这个老外，这个白人这个兄弟，他就在体育馆的门口，他的工作就是在体育馆去刷卡， 刷卡， 对，或者是去帮人解决一些关于这个会员上面的一些麻烦，或者说去售卖会员啊，售卖一些零食饮料啊，这都是归他管的。然后我就奇怪，我就说，诶，我说我没在你这儿看见过，你是刚在这儿干吗？他说不，他已经干了几个月了。然后我就跟他大胆的表达了一下我也想干你这工作的兴趣，然后出乎意料是他就特别高兴，他说你也想干，太好了，然后他说你一定要赶紧来，他说这样我们 他是有多不想干， 他是 不想有个人帮他忙， 他是希望能有一个同事，然后这样能聊一聊，对， 互相聊天，然后 因为他也是新来密歇根大学读研的这么一个学生，他的本科也不是在这里读的，然后呢我就说我不知道怎么申请，然后他就说好，我今天晚上就帮你去跟我的领导聊一下，然后第二天他的领导就给我的邮箱发了邮件说要约一下面试时间，然后就这样三天之后我就上岗了， 有贵人相助我， 没错，然后从那个时候我就一直干到了现在， 对，大概七八个月，挣了也得有两三千美金吧，也不是很多，但是这个中间的过程是很有意思的，因为你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美国人，他们有各种各样的麻烦，然后你作为一个留学生，你却能帮他们解决麻烦，其实这是有一定的成就感的， 会增加自信。 对，然后我们就跟这个白人朋友跟他的关系特别好。 那刚才我们其实也在资讯里面聊到了，说美国这个到了夏天的时候，就是大学生啊研究生啊都疯狂的开始去找实习的单位。莫阳，你对这个在这个夏天的实习安排你是怎么安排的呢？ 其实这个是怎么说，我其实是有一个经历有一点苦涩啊，就是我是从二月开始投的简历嘛，然后当时就是我们这个专业大部分就是最想去的，我最想去的就是 NBA 球队，然后我当时就海投了，然后那个时候我没有预料想到，我投给了萨克拉门托国王队他们的简历，他们给了我面试机会。我当时接到那个电话的时候我非常的开心。而且第一面就是这个部门，那个叫做 Digital Media 的部门，就是负责线上媒体的这么一个部门。他直接由他的 Director, 就是他的总监，这个部门最高的领导来面试我。然后面试之后就面试完了，然后他大概聊了半个小时嘛，用 Skype, 用视频面试。 明白。 然后他觉得我反响还不错。然后之后就有了第二面，一直到了第五面。然后在第四面的过程， 第一面就是总监， 对， 二到四， 二到四，二到五 面的老板， 对，分别是 manager, 也有那个 editor 啊，就是各个级别的人都有，都是这个部门的， 也有编辑， 对对对， 也有这个总管， 对。然后我当时就到第四面的时候，其实那个面试我的人他跟我说了一句话，在结束的时候，他说 "I think you will be here in a couple of weeks."所以我就觉得稳了。 他觉得你可能在几周内就可以来就职了。 对，所以说我当时就没有再去投很多别的工作，因为我觉得可能这个就差不多，那时候才大概三月多嘛。对，但是我没有想到的是，就是最后他没有把这个机会给我，尽管面试了五轮，我所有跟其他朋友交流这件事，别人都说应该没问题了，包括他说的那句话。但是他给这个结果的时候，他说我们还是选择另外一个候选者，这个时候已经是四月底了将近。所以说 这时候再投其他的， 对，所以说这是一个苦涩，有点苦涩的经历，就是说也是给我长了一个教训，就是说不管这个东西你当时看再乐观，这个东西再吸引你，你一定要做好很多其他的备选的准备， 就是在看到结果之前， 没错， 千万不能太有这个对结果太有信心，而且不能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没错 没 错， 没关系，孟阳不要灰心，今年国王队的成绩并不好。就不要灰心，总要给自己找一些理由安慰一下自己嘛。你不要我，你的成绩就一直不好。 然后我的一些朋友他们给我说，就是说建议我说，虽然说这一次的面试没有成功，但是他们对我是有了解了。那么在这个时候我就应该之后对他们有一些 follow up, 就是说把我之后这半年一年的跟这个行业有关的工作经历啊，或者说所学到的东西，没事跟他们邮件交流一下， 沟通交流， 对，这样说不定 保持一个联系， 对，说不定他们之后会觉得某个岗位用到我，他们可能会跟我联系，是一种， 对，没错， 一种策略，对， 对对对， 没关系没关系。其实这个实习我觉得就是在任何岗位上都是有所得的。那孟阳现在也是刚好趁着暑假在国内做一个实习，对吗？ 对，对对。然后我呢回国现在就是在北京体育广播，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媒体，也是我一开始非常想来的，就是说回国的话我觉得能进入这样一个跟体育有关的行业，同时又是媒体类的，我非常喜欢的这么一个这么一个岗位来实习。然后在这中间呢，我觉得我也收获了很多，比如说去现场采访一些教练啊，一些球员啊，或者去一些新闻发布会啊，然后呢去编写一些稿件啊，各种这方面，我觉得这些都对在美国的很多就是说之后找工作都是有帮助的。因为我觉得中美就是尽管你很多文化是不同的，但是我觉得工作经验方面是可以就是互通的，我觉得就是你在国内实习或者收获到的一些东西，你在美国其实他们是会去看的，而且包括在你对在你的面试中，他是希望有这种不同的文化和工作背景的人来充实他们的部门。 而且我认识各种各样的朋友，他们不仅是在本科研究生阶段，甚至是在做博士的一些这个项目研究和实习的时候，都会回到中国来做一些非常本地化的研究。因为他们的这个导师是非常不了解中国，就是比如说在文化或者社会或者是 这个大环境的氛围， 对这种情况，对 于他们来说是很重要的一个研究的方面。 对，没错，多文化的融合对于他们来说也是很重要的，多文化的研究对于他们来说也是非常，导师来说也是非常愿意看到的。 没错， 说到这儿，其实大家也听出来，就是孟阳对体育不仅是他的兴趣啊，现在其实也在就工作也很， 逐渐的把它变成自己的职业。 对，那就要说到孟阳的这个专业了，就是他现在读的是叫 体育管 理 专业。 对， 聊聊你这个体育管理专业主要负责的是一些什么样的，比如说你要去 NBA 球队任职，然后你主要负责的是哪方面的内容呢？ 首先这个专业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它的英文叫 Sports Management。 嗯哼， 那它大概的意思就是说，比如说通过我们的课程来看的话，它一般就是在体育产业的一种从管理到呢就是如何去营销一个球队，甚至到去管理这个球队的财务方面的状况，这些都算在体育管理的范畴里面。那么我觉得比较可行的一些职业发展方向就包括体育媒体这个方面，然后呢包括球队的经营和管理，然后也包括甚至包括一些就是运动员个人的你对他的一个经营， 比如说这个运动员的经纪 人，经纪 人， 对对对， 这其实是现在非常火的一个职业。 没错， 因为现在体育产业在国内是一个特别增长的一个大势， 对，现在也是如火如荼的发展中。 对，从这个北京奥运会到咱们这个申冬奥成功，确实是我觉得体育产业正在吸纳越来越多的人才。 对，而且现在的体育明星也越来越被我们熟知， 越来越娱乐化。 对，没错，因为原来的体育明星都是从小的时候，很小的时候就进入体校来训练，然后最后 比较封闭。 对，没错，而且最后哪怕在世界上拿到了很好的成绩，拿到了金牌，也有很多人不知道。现在所以说中国的体育产业在不断的发展，发现体育也要变成体育强国嘛，然后在这个体育方面也要吸纳更多的人才。那孟阳，你未来呢是想在这个比较成熟的体系的体育体系的美国就职呢，还是有想法回到这个中国来，然后建设祖国的体育事业呢？ 我目前的规划是先毕业之后尽力的先在美国有一些工作的经验，然后最终回到国内来，对。因为当我有了美国这种成功的经验，并且我真实的在里面工作过一段时间之后，我才能够说有这种就是说有一些经验也好啊，或者说有一些对很多方面有一些认知之后，我才能带到国内来。如果光是凭学过的东西，我觉得 就直接回到国内来 不容易， 还是欠缺了一点， 对， 还是要 用到 学到很多这个先进的经验，就 要取其精华为我所用。 对对对， 突然想到了一句话，叫师夷长技以制夷， 没错， 太有文化了我们这节目。那个说到这个体育管理专业哈，我不知道在国内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因为现在喜欢体育的小朋友非常的多， 对， 但是不知道这个专业在国内发展的情况怎么样，大家可不可以在国内也从事这样的行业去学这样的专业呢？ 这个专业据我所知在国内其实确实不是特别的普遍，对， 起步比较晚。 对，因为这个专业其实它就是因为是在美国其实还算不错的一个专业， 是在美国发源的。 对， 对， 因为美国它的体育更加的职业化，它才需要这么多的人来管理，而国内现在还在一个成熟期，它还在往好的方向发展，但是它还是在一个过程中 成长期， 没错。所以说在目前这个阶段，国内的话我觉得应该只有北京体育大学类似这样的学校，它 才会 有 这个专业。 对对，如果综合性大学的话一般来说应该是没有 这个专业的。 那孟阳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密歇根大学的体育管理专业是它一个比较优势的专业吗？还是说就是在美国国内的这个排名怎么样呢？ 首先就是这个体育管理专业在我们学校跟我们学校其他专业比并不是很优势，因为我们学校是世界排名第21位嘛，前两天刚发布的，所以是一个非常好的大学。然后呢也有这个公立常春藤之称，然后最新的这个排名里面我们是全美的公立排名第一，就是说所有公立学校里是排名第一的。 哇， 对，所以说 对 我们学校是非常好的一个学校，所以说我们学校的最优势专业是应该是工科为主，或者说是计算机啊这种的。对， 是理工科类的学校。 没错没错，基本上这些专业的留学生都是清华北大上交复旦在我们学校。 把我们的学霸全部都吸引过去。 对对对 对， 对。所以说我们这个专业在我们学校里面比它并不算特别突出，但是它在全美应该也是排在前几位的。那我知道全美也有很多体育管理专业不错的学校，比如说哥伦比亚大学，比如说纽约大学，还有乔治城大学，以及德州奥斯汀，就是之前有一期嘉宾 他是也是这个学校 Texas Austin、 嗯、 我也听了那一期节目、 嗯、 对这个学校的体育管理也非常的好非常好、嗯、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专业就是说他在不同的州他有不同的学校不同的州他这个专业所侧重的地方也不一样 不一样 没错没错因为比如说哥大纽大他们这个专业因为纽约嘛它是一个特别繁华的都市它有更多的职业球队、 嗯、 所以说他们更加侧重于特别具体的应用 就是实践 对对对而我们呢可能 理论性 对理论性更强一点、 嗯、 但是我们的校园体育更加的发达 嗯，我知道密歇根大学的篮球队真的是在美国非常的厉害， 就是大学联赛里边是一个很牛的队， 没错，很牛的队， 特别是今年的表上刚刚结束 刚刚结束的这个赛季， 非常的神奇， 非常的亮眼。 哦，在这样的学校学体育管理，应该是很有自豪感的。 对对 对, 对， 因为你知道这个美国的大学联赛，其实在里面选拔出来了非常多的 NBA 现在的明星。 没错。 然后因为美国呢，他们从小到大的这个篮球体系，就是在这样的选拔，就是小学打篮球打得好，可能能上好一些的初中，然后可以上好一些的高中，然后可以上好的大学。从大学出来，有很多人都参加了 NBA。 没错。 所以说，在这样一个学校里面，能学体育管理专业也是非常的有前景的。 嗯，也是很幸福 的，对，很幸福。 你的球队， 没错，没错， 在 看着自己支持的明星，然后一步一步的成长，也是一个非常幸福的事情。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 这个孟阳也说，他到美国之后看了很多场 NBA 的比赛，对不对？ 对，NBA 也看了很多，然后呢，大学篮球也看了更多。对， 嗯， 在现场看有什么不一样吗？ NBA 其实还好，因为 NBA 我们。就是我们密歇根大学离底特律是最近的、 嗯、 所以说我看了两场活塞队 的 球 赛 对、 嗯、 所以说活塞队目前的成绩是平平嘛、 嗯、 表现平平、 啊、 所以说观众也没有那么的热情、 嗯、 所以说感觉一般但是我开车到了Cleveland 去看了一场骑士 队的 对、 啊、 那个氛围就完全不一样了那就是非常非常的 整个场子都被点燃 没错没错从头造到尾 从头造到尾 而且是有比赛的时候的 Cleveland 和没有比赛的 Cleveland 完全是两个城市 哦，就整个城市都会因为一场球赛而变得不一样 因为我们是提前两天去的在我们、嗯、我们那个比赛是在最后一天看的所以说提前两天我们想先逛一逛然后发现 Cleveland 其实是很萧条的一个城市 什么都没有逛的 对、 嗯、 就白天啊包括晚上啊都是没人的基本上很少有人、 嗯、 然后商店有很多都关闭了、 嗯、 但是当比赛日的那天就是整个城市又热闹起来了、 嗯、 对到处都是人到处都是车非常的糟、哦、 体育的力量 没错 对对对 真的是 就想当去年詹姆斯获得了这个总冠军以后在克利夫兰游行的时候 没错 我觉得整个城都会被这个体育赛事所点燃 没错没错 也是体育的魅力我觉得孟阳从这个从经济类的专业然后跨界跨到这个体育类的专业也是因为这个热爱体育因为体育的魅力才让他自己愿意去选择 是的 我觉得有种找到自己使命的感觉找到了自己的本命 对啊而且你不觉得就说当你把这个兴趣爱好当做职业的时候这个人是有多么的幸福 这个人就 bling bling 在发光的感觉 我也是在努力中努力让他成为我能够找到这个行业里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职业的一个岗位、 嗯、 适合我的对、 嗯、 但我觉得这之前还需要很多的沉淀因为自己在这方面肯定是、 嗯、 就是没有太多的还没有不够有底蕴 嗯嗯 对 嗯 因为毕竟自己不是说专业运动员出身所以说对比赛理解没有那么的深刻然后呢同时自己就是说在国内的这个环境里呢也没有说有那么多机会去感受职业化的体育、 嗯、 因为咱们还是在发展期嘛对所以说我在美国就是想尽力的去更多的汲取这种经验对、 嗯更多的汲取精华、 嗯、 我说了很多关于学校和专业上的事情啊，感觉就是在美国好像怎么那么多的精力都放在了学业和学术上 那你的生活难道不应该是充满了乐趣吗 不是我觉得读研究生应该是会稍微的这个放松一点啊， 是 就更多的去享受这个城市这个学校 但是好像美国的研究生比中国的研究生要严 要辛苦一些 对要辛苦一些、 其实我觉得也跟咱们理解上跟咱们传统意义上那种辛苦不一样因为美国它我觉得它更多的就是说很多的作业它并不是说每天都要让你交比如就是说按我们这个专业来说的话、 嗯、 它更多的是大作业大作业可能给你两周到三周的时间所以说你找合理安排时间的话其实压力没有那么大 嗯。 然后第二就是说你尽管语言上你一开始不是特别的熟悉嘛 嗯， 就是说包括拿英文写全英文的论文啊什么的但是就是说你可以跟老师更多的沟通因为老师每周都有那种 office hour 然后你跟他沟通、 嗯、 他会给你很多建议 而且他给你的建议，当你用到你的作业里的时候，他是会看到的，他会认可你的态度。 刚才我们说到了太多的都是关于专业上的问题，学术上的问题。 其实我不是学霸 我们都以为你是学霸。 不是， 我想知道孟阳，你们平时的这个不上课呀，或者没有作业、学业比较轻松的时候，不用打工的时候，你都去哪玩呢？比如说去旅游啊，是看球啊，打篮球啊。 我们首先就是。一般体育馆嘛，健身房啊，经常去，大家这是一个日常的一个东西。然后，如果有赶上一个比较长一点，比如说3到4天的假期，可能会开车到比较近的一些地方，比如说我们开车到 Chicago 是4.5个小时，大概。像这种。 4个半小时也不短呢、哎。 还好还好，因为美国的路相对不太会堵嘛，高速上。 对。 所以说还好，几个人换着开的话。 所以孟阳，你其实是在国内已经就是学会了开车，然后也拿到了驾照，在美国就比较顺利的过渡，对吗？ 对，我是在国内是有驾照的，但是也就是走之前的一年拿的，也没有太多机会开。而且美国它每个州考驾照的规定不一样。 不一样的。 对，像我们州呢，就是我去的时候，它的规定是你要先考笔试，然后笔试呢完了之后，如果你有国内的驾照，你就可以立刻考那个路考，然后都过了，你就可以去办驾照。如果你没有国内的驾照，你就要再等一个月才能考路考，那现在呢，大概是从今年三月份开始，密歇根州就已经可以直接用中国驾照开车了。 哇，这么好， 可以直接换了是吧？ 对，但是你不能买车，所以说想买车的人还是需要考一个美国驾照。对， 就是买车必须要用美国驾照作为这个证明才可以。 在我们州是这个法律，对，但是每个 州不一样。我觉得是不是就是有驾照，然后有能买车或者会开车，是在美国能够好好的玩的一个前提条件。 我觉得是这样，对， 说是在车轮上的国家嘛， 对， 当然大家都出门都是要开着车去。 而且你不开车的话，甚至去随便去个超市，你都会非常的麻烦， 寸步难行的感觉。 对，因为它的 人比较少， 对，公共交通也不发达， 对，没错， 公交车大概是可能是半个小时才一班这种的，对。 所以美国人的小长假都是去别的城市玩， 对对， 然后就是基本上如果你读书在那边2-3年的话，可以去到美国很多的城市。 对，我基本上到现在是将近一年的时间嘛，我是大城市有去了洛杉矶、芝加哥，然后迈阿密、纽约我也经常去，因为我女朋友在那儿读书。 嗯哼， 对，就是这些大城市基本上都去了很多了。 但是在纽约的感觉就感觉非常的压抑，因为楼啊都非常的高，尤其是在城区里面。然后其实在美国呢，他们大家都很不爱住城区。比如说在北京呢，如果是大家住的话，都会往城中心来住。但是在美国呢，大家都爱往郊区去住，因为城中心真的是楼特别的高，然后街道特别的狭窄。 但是我第一次听说用压抑这个词来形容纽约。 有人会这么形容，还有人会形容很脏很乱，但是我的感觉是也还好，因为它也蛮壮观的那种。 因为这个纽约街头啊，到处都是这个垃圾，然后各个地方都在装修，然后其实美国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干净，所以说当时我就想， 可能纽约又是最脏的一个城 市。对，然后我想我的北京，然后到处每条街道都很干净，都有人按时打扫，他们的人工非常的贵， 特别是纽约的地铁嘛，跟中国地铁简直就是 天壤 之别。 对，但是我还是觉得纽约也是有它的特点的，特别是我女朋友住的那个公寓就是在这个时代广场附近，然后是一个40多层的公寓，然后顶楼有一个平台，你可以上去的话，你就可以俯瞰整个曼哈顿从各个方向一圈，所以我觉得那个景观也是 非常， 感觉全世界都没有几个地方能看到像类似的，所以我觉得就是还是看个人的喜好，因为纽约其实对于很多那种喜欢社交的人来说，它其实是一个好的去处。 还有喜欢艺术的， 没错没错没错 没错， 很多博物馆什么的，这都是在我们那个小城市看不到的。对 对。 说到了，刚才说到了这个孟阳的女朋友在纽约啊，那就是说你们是在都在美国读书，但是异地，对吗？ 对的，对的。 所以你们也是一起从北京？ 对，我们是从本科的时候就在一起了。对。 哇，那这个人生规划非常的同步哦。 两个人就是一起往一起规划的嘛。 这算是一个比较顺利的一个这个轨道的一个达成，我觉得挺好。那现在你们的这个车程有多远？ 我们车程是9到10个小时，但是我一般会选择坐飞机，因为飞机是1.5个小时，因为车程 从在美国国内也不很近哦。 对，因为车程的话你开过去是可以，但是你进入纽约市区就很难开了这个车，因为纽约的路是非常的窄，非常难开，而且 会堵车， 而且没有地儿停车， 停车是非常贵的，可能一天要100-200美元都有可能的。嗯， 看起来这个美国每个城市的这个生活的风格非常的不同， 非常差别非常大。 嗯，所以还是要知道你自己是什么性格的，选择一个城市。 对， 没错， 选择城市，选择学校，再选择专业。 我是这个感觉，我是觉得，我个人觉得，在选学校的时候，就是按照我一年的经验来说的话，我就会建议大家，就是说，你要考虑到城市的因素， 嗯， 而不是说光看排名 吧。 因为，我在我们这个专业里有知道有一个学姐，她是现在在为金州勇士队工作， 嗯， 一个中国留学生， 嗯，今年刚刚拿到了冠军嘛。 对对对，她是这个勇士队，也是这个我当时面试国王队的这个部门 Digital Media 类似的这种岗位。 嗯， 那她是一个毕业之后的正式员工，等于说她在学体育管理这方面的话，她是非常成功的。 嗯， 那她的大学其实是旧金山大学，这个大学你如果从排名上来看的话并没有优势，如果按照中国人传统眼光来看的话其实是很平庸的排名， 在学术上。 对，嗯，但是呢它由于它的地理位置嘛，挨着金州勇士， 嗯， 而且那边工作机会很多， 得到了非常好的工作机会。 对对对，所以说我觉得要多元化考虑的时候， 嗯，而且要看得远一点。 没错 没 错没 错, 没错。 嗯，我感觉孟阳在美国的生活适应的特别好，感觉过渡完全是无缝连接。那我想问问孟阳，就是你有没有在到美国了之后感觉到这个和国内非常不同的地方，让你觉得诶有一点小吃惊的这种感觉，文化差异或者是生活习惯上的差异，你会觉得原来他们是这样想的，有没有这样的一些小故事？ 我觉得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说美国他们吃饭不喝酒，因为在国内， 你在国内是很爱喝酒。 对，在国内的大学来说的话，跟哥们儿之间啊是会有经常有喝酒嘛，就是说喝酒聊天这种，哦，不是 这个我觉得很意外，因为看很多美剧会觉得美国人这个酗酒很严重。 他们是刚才我不是说嘛，他是叫吃饭不喝酒， 哦， 就是说他们喝酒可能更多的是到专门的酒吧，我们专门现在开始喝酒了。 嗯， 他们不是像咱们大家好说好吃饭啊，咱们边吃边聊这种感觉， 嗯， 边吃边喝边聊， 嗯， 比较惬意。他们可能吃饭就是吃，那么我们想喝，我们在酒吧咱们再喝， 嗯， 那我觉得可能跟咱们中国的文化不一样。第二呢， 嗯， 就是说也没有那种像国内，我非常喜欢北京的一点就是说那种大排档啊，包括以前我本科学校离 烧烤， 对，离鬼街也不算远，我很喜欢那个氛围。 嗯， 但是在美国我是没有遇到任何类似这样的场所的。 嗯， 包括纽约跟洛杉矶。 所以那在美国你和同学们一起都是去吃什么呢？就是吃汉堡而已，快餐。 有时候其实如果人多一点的话想聚一下的话，更多的会选择在家里做饭，因为那样， 哦，做中餐， 对，那样会稍微有一些国内的那种感觉。对， 嗯， 因为如果是在外面汉堡店吃，或者说在那种西餐店吃的话，实在是没有那种咱们国内喜欢的那种吃饭的那种氛围。 所以就是说美国人他们其实不是通过吃饭来社交的，他们如果真的想社交可能会做一个 party， 组织一个 party。 对对对，嗯，他们我觉得吃饭的时候还是比较正经的， 比较正经，而且很快就吃完了。 而且很多的饭馆是没有酒证的，他们的饭馆至少在我们州 是不能提供酒。 对，我们这个州的法律就是你要购买酒证你才能够卖酒， 嗯， 但你购买酒证的话也就是说你需要每月去交钱嘛， 嗯， 这也是一个成本对饭馆来说。 来跟我们说说密歇根州吧，好像之前大家都不是特别了解这个州哈，就是这个州有一些什么好玩的地方吗？ 这个州首先就是它有一个最大的城市叫底特律，大家应该 非常 熟悉， 哦，这个 非常 熟悉。 对，但是这个城市呢经过 是一个体育城，对吗？ 对，但是它有四个职业球队，它都有， 嗯， 四大联盟的， 嗯， 对，但是它这个城市就是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面变得很萧条，然后最近几年刚刚有复兴的这么一个苗头， 嗯， 对，但是目前来说这个城市还是说基本上已经没有多少居民了。那么密歇根州更多的地方是小小的城镇，这些城镇呢可能它的街道没有多少条，也没有多大的面积， 嗯， 但是呢很就是风景非常的优美， 就是它也是一个非常适合旅行的这样的一个城市。 我觉得它是比较适合去享受旅行，它可能没有很壮观的景色，但是它能让你去体验一下真正的美国人的那种 非常本地的一个 感觉。对，本地的生活，你可以找一个农场或者找一个湖边， 嗯， 你可以搭个帐篷或者租一个小木屋那种。 让我想到了美国的乡村音乐的感觉， 有那种感觉， 嗯， 对，而且森林非常的多。 哦，就是接触大自然呗， 非常漂亮，对， 接触大自然。那除了这大自然，那比如说它有没有一些艺术类的这种博物馆啊，或者现代艺术，是不是就是比较少了？ 对，因为这个州毕竟嘛，它大城市就一个底特律最大，而且它还已经萧条了，所以说它在这方面的话，其实是没有那么多受众群体的。那么更多把大家联系在一起的就是体育。因为拿我们学校的橄榄球队来说的话，我们学校的橄榄球场是全美最大的体育场。 你是不是去了美国才开始看橄榄球？ 对对